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6月29号在革命首都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最高人民会议员出席会议，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保健、新闻出版部门的干部列席会议。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主席台就坐，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丰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有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就坐，最高人民会议长和副议长在议长席就坐，崔泰福议长致开会词。会决定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第四次会议议题：一、关于修改和补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二、关于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首脑；三、关于组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四、关于切实执行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五、关于组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六、组织问题。会议讨论了第一项议题，杨亨宪议员做了关于补充和修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一项议题的最高人民会议法令，关于批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修改补充议案。会议讨论了第二项议题，金永南议员关于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做了讲话。他反映最高人民会议全体议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志和愿望，向最高人民会议郑重地提议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关于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我国最高首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议题，博得了全体议员和参加者的绝对支持和赞同。会议严肃地宣布，推举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领导在白头山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讨论了第三项议题，按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提议，黄炳瑞议员、朴丰柱议员、崔龙海议员被选为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议员、朴永植议员、李秀勇议员、李万健议员、金永哲议员、金元宏议员、崔富一议员、李永虎议员被选为国务委员会委员。会讨论了第四项议题，朴丰柱议员做了关于切实执行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报告。接着一些议员做了发言，他们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是保证经济强国建设，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和现实条件，掀起一大高潮的科学革命的战略，是指明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捷径的蓝图，并表示决心要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一定攻占党所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目标，来争取光荣的金正恩时代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取得辉煌胜利。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四项议题的最高人民会议法令，关于切实执行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五项议题的最高人民会议决议，关于组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会讨论了第六项议题，组织问题。崔泰福议长致闭会词。